支持台灣獨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方借口所謂西藏人權問題，對中方官員進行非法制裁，有關行徑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已經對此表明堅決反對，並予以強烈譴責。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針對美方的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即日起對長期在涉華和涉藏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事務顧問余茂春和現屆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陶德斯坦恩採取反制措施。毛寧強調，美方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必將受到中方堅決反制，中方敦促美方撤銷所謂制裁，停止干涉西藏事務和中國內政。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在 30% 左右，預測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明天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後期天氣轉冷。現在的溫度是18度，相對濕度 45%，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593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79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9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2，跌3.6；盈富基金19.7，跌9仙。美团183.2，跌3元；阿里巴巴86.5，跌4；南方恒生科技4.072，跌7.6；友邦保险86.7，升2.8；恒生中国企业67.28，跌6.2；快手69.35，跌2.45；比亚迪股份194.1，跌7.5。药明生物54.05，升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9.408，瑞士法郎8.384，澳元5.223，加元5.732，新西兰元4.902，欧元8.2761，每百日元对港元5.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5点，跌272点。港金报16700元，比上日收市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47美元，卖出179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九龙咧就啱啱收到一宗意外咧，就喺七咸道南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芜湖街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龙尾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咧，亦都系有意外。多车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呈祥道去荃湾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观景台。新界都有宗意外喺屯门嘅海皇路，海皇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喺屯门泳池对开有意外，来往方向都多车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嘅，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世贸中心，而附近的维园道去告示打道都是比较多车的。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啦。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佛光街附近。新界方面咧，头先讲咗啦，就系呢个屯门黄海皇路，因为有意外啊，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泳池对开有意外，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噶。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时段内公布，到时仲会有我同你哋一起嚟揭晓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嘅结果。大家亦都可以上 rthk.hk 嘅专页重温颁奖影片。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2012国际 IT 展。 在资讯科技主导的年代，我们无论通讯、工作还是消费，都进入科技大潮流。虽然它可以令我们生活进步，但亦都有不少科技陷阱。今年有多少新科技，多少被淘汰，网络陷阱又有什么？ 想知道就听住今个星期六早上6:00-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洪建威、施培知识会社。 在圣雅各福群会的陶艺工作室艺想，有位师傅仔叫萧宇恒，他的作品由生活之中攞灵感。 我爸爸是厨师，做上海菜，而家做海鲜，有啲嘅因嘅兴感，故事嘅笔录啊。之后就系我的会计师嘅舅父嘅林仪嘅， 而且他做陶瓷仲做到木工一样，可以入榫添。留意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じっと君を見逃さないで、きっと大人はそれらしくするので。 日本歌手ヤマ新嘅作品喺 Spy and Family 入面第二季首播当晚咧，冇预先宣传就推出咗啦，令到唔少嘅乐迷相当之惊喜啊！嗱，歌曲围绕住三位嘅主角嘅心境，各自有对彼此隐瞒嘅秘密，亦都冇咁轻易流露出孤单同埋笨拙嘅一面，更加带出悲伤同埋焦虑，原来只系生活色彩嘅一部分。各自各人生入面亦都有唔同嘅颜色。呢首位作品嚟自亚妈嘅色彩。今日星期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亚妈色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收到音乐，收到音乐。 12月23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 嗨 嗨， 咁快就嚟到星期五啦，23号啦， 咁快就嚟到平安夜嘅前夕啦。 系啊，大家已经准备好个心情放假啦。 系 咯，我相 信，我谂 连假几日啊？ 今日应该大家冇乜心机翻工噶。你谂下，寻晚做冬啦，跟住今日 冬至啦，系 星期五啦，跟住听日就放假，24、25、26、27连放四日咯。 系啊，年尾系咁噶，跟住然后过多几日又话元旦又系啦，又放咁样，咁所以呢个星期大家都尽量快快手手做好手头上嘅嘢，就 enjoy 下个假期啦，咁样咯。 你系咪同我讲咧？ 系啊，但好明显系啦，系嘛？ 快啲交嘢啦，吹啊吹交啦，交啦交啦交啦。今日咧，我哋星期五嘅环节有特别嘢啊，咁啊，寻日已经有特别啦，今日都特别啦，咁你知好多嘢都唔识讲啦，咁但系唔紧要嘅，今日呢个咧都特别在于咩咧？就系 EDM Friday Mix 嘅 Deluxe Edition， 即系豪华版啊 ！Deluxe Edition 犀利喎， 系啊！我出 post 时候几惊打错咗 Deluxe， 串错咗啊，串咗第二个。你知我想讲咩啊？ 将个啲 E 同嗰啲 U 调转咗， 调转到好惊。跟住觉得啊，好似系咪啱唔啱咧咁样啦？你知平安夜都系谂呢啲噶。咁跟住之后就呢个 Deluxe Edition 系发生咩事咧？咁我就已经其实出咗 post 预告噶啦。咁因为今日嘅六至六半先啦，将会有一位嘅法国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咧，就会嚟到法国劲啊！咁佢玩嘅音乐咧就系、叫做 Color Bass， 之前其实又喺节目度讲过啦，亦都播过相对应嘅歌啦。咁今日佢嚟到，我觉得系有一种梦想成真，可唔可以咁叫做咧？因为即系你听咗一人音乐好耐嘅时候，你好中意嗰种音乐啦，然后佢成个圈子嘅 artist 你都会知道佢哋嘅名啦。咁跟住真系有一个人嚟到你面前， 接触到 你，好似同嗰个世界 connect 咗，唔系净系咁坐喺度听咁简单啦。咁 有冇空白咗噶？第一下其实见到佢， 其实冇嘅， 唔知讲咩。 其实冇嘅，除咗要讲英文之外，咁因为唔系夜晚啦，咁所以冇得入定友去做访问啦。咁但系都 OK 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后生，22岁嚟自法国嘅男仔嚟嘅，咁所以一阵间就会听到同佢访问，讲下佢自己音乐嘅嗰条路啊，讲下啲咩叫 color base 啊，佢眼中亦都 OK 啦。咁啊听完呢个点解叫豪华版，就系因为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去同我哋倾偈啦，六点半平时就会有个 DJ set 啦，咁今日就拣咗一啲佢嘅作品嚟做呢个 DJ set， 咁所以大家听完佢讲之后，可能都未有概念究竟，哇呢个22岁嘅僆仔究竟做嘅音乐系点样咧？咁你一听后面嗰啲，你就会知道，哦好正喎，咁嗰种 好厉害， 系咁亦都有好多 满天下课程嚟啊！ 咁讲咧，朋友俾面啫。但系同埋一个小预告就系嗰啲歌，除咗一啲如果你上网揾得到或者你听过佢作品之外，有一啲咧都问佢攞咗一啲其实佢未推出嘅，所以系一啲、 OK， 你当一个率先听啦，因为好多时候喺 DJ set 里面一啲DJ 或者 producer 佢哋都会咁样，即系将自己作品咧一啲未出街咧会摄咗落去，咁一嚟就试下啲反应啦，咁啊，亦都系俾少少惊喜大家咁咯，咁所以通常 系。 是啊、通常嗰啲歌就会用一个叫 ID 呢两个英文字母去代表住嘅，因为佢未推出，可能未有歌名或者比较神秘啲嘅时候，有时你喺网上面见到，哦，点解有一啲 artist 佢嗰个歌名会叫 ID 咧？可能唔止一首都系，咁就系咁解啦。咁 ID 亦都 stand for identification 咁解，咁所以系有一种神秘感，亦都有一种刺激喺里边咁咯。就系咁啊！ 圣诞大特卖啊，今日系 圣诞礼物咁啊，送俾大家今日。 系咁啊！但系同时间咧，今日喺五点开始嘅时候咧，都想讲少少乐迷嚟讲可能冇咁开心嘅消息啦。因为我谂香港好多嘅乐迷都会认识嘅一对殿堂级嘅乐队啦，安全地带咧。咁佢嘅鼓手田中裕二先生就啱啱即系过咗身啦。咁其实嗰个感触都大嘅，在于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即系以前细个点都会听到好多安全地带嘅歌，因为其实好多广东。歌都是改编自他们的作品，或者可能是主唱玉置浩二的作品。那还有一个位置我看到就是其实都挺感慨的。当我们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得真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横跨了你整个人生。 而安全地带呢个乐队嘅成员就正正系咁啦。佢哋系尤其即系吉他手啊始秋涉咧，同呢一个嘅田中裕仪咧，系田中裕仪系鼓手啦。咁佢哋系由六岁开始就已经认识，所以基本上佢哋系已经识咗成60年，是真的橫跨了對方整個人生， 誇張。 咁我覺得哇，其實我自己而家人生過了我當叫做一半先啦，30多歲咁樣，其實都已經有一些朋友是可能是由細細個識到而家，你會覺得識了好耐，跟住我就會不其然咁諗，哇！如果有一些朋友是真的由6歲可以一起玩到去60多歲。是队友或者可能是可以那个关系是这么亲密的件事是几窝心和几 sweet 的都真的。 我觉得他们那个难度高在于他不是只是一起叫做识了那么简单，即是譬如旧同学你识了那么多年，那可能你会接着见面都还好啦。而他们那个难度在于他们牵涉到一起做事嘛。 是真的。因为一做事呢，尤其乐队呢都大家都知㗎啦，樂隊成員都總會有自己嘅意見㗎嘛，即係都總會有時會有，就算唔係叫做反面都會有兩句嗌霎咁，一定會有㗎嘛。咁但係可以60多年嚟一路做音樂，去都可以保持到呢個咁良好嘅關係，係真係幾難得嘅。 我覺得係需要一啲共同嘅興趣，我覺得呢個係真嘅，即係可以叫做維繫到，因為我自己譬如幼稚園啊、小學嗰啲同學基本上都好少聯絡，幼稚園就真係完全冇啦。小學嗰啲可能見到面嘅時候大家會 catch up 到嘅，但係而家你話突然之間約出嚟又已經冇啦咁。咁呢啲真 係 20多年嘅即係識咗。咁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係可以同幼稚園同學都 keep 緊聯絡、見面定期嗰啲嚟㗎。 咁夸张，幼稚园都可以 keep 到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定期毕咗业之后，由细到大都真系枕住见面啊！咁大家经历大家嗰啲成长啊，blah blah blah嗰啲咁啦。咁所以 系， 因为佢 day one 有做呢件事去建设呢一个嘅关系嘅维系嘛。咁所以佢咪可以继续去落去咯。咁但系我幼稚园嗰啲冇，因为唔同区，我直接搬离开咗个区啦。以前喺新界嗰边，咁所以我记得啲同学嘅名咯，有啲咁，但系。你就算喺街度见到兜口兜面，可能 未必认到啦。 系啊，或者佢唔讲自己个名，可能我未必知系佢啦。咁跟住小学就系我谂系因为可能喺中学嗰个影响力太大啦，即系中学真系嗰个叫做咩青春期阶段啊。 系 你由一个小朋友变成慢慢一个即系成年人少少啦，有少少个人叫独立思考嘅一个状态咧，即系中学嗰个比较 critical 啲嘅。咁所以身边嗰班人。一齐经历，同埋你有经历考公开试，大家好似打完仗咁咧。 系， 所以嗰一个阶段嘅朋友系而家会 keep 得耐啲嘅。咁但系你又系啊，但系你又唔系真系全部都可以噶噃。就系啱啱我讲个 point 啦，你有共同嘅兴趣系紧要嘅，因为我当你真系 keep 住联络或者间唔中 keep 住见面啦。你如果冇乜一啲好共同嘅兴趣嘅话，有阵时系好容易会甩嘅，即系你个阶段做嘅工作唔同咧。真系会难少少，喺我嘅角度会觉得。 所以咧，我其实我自己好开心嘅，因为咧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小学同学，系真系由6岁，真系由小一开始认识啦。咁然后咧，其实我哋升中咧好搞笑嘅，嗰阵时系夹好升中学要一齐去升去同一间，咁然后于是乎我哋又真系好努力啦，咁佢成绩好再好过我添嘅，咁就大家都升咗去同一间中学啦，咁样，咁跟住然后，但系喺咁多年中学咧，我哋从来都冇试过同班嘅，咁所以咧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反而咧好似都仲会有 keep 住联络，但系感觉上都一定系冇中学同班嗰啲人会咁亲近。但系咧好得意就系当完咗中学之后咧，我哋有一个好我其实都解释唔到嘅坚持同执着咧，我哋真系每年喺对方嘅生日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约对方出嚟，前前后后啦，唔一定系正日啦。但系我哋每年点样都会最少见面两次，出嚟食下饭，见下大家。呢个系真系，我谂系由6岁开始觉得，哇！呢件事好值得珍惜啊，即系呢段感情好难得。 因為好老實講，小學仲有聯絡嘅同學，我都淨係得翻呢一位啦。咁所以就大家都仍然有堅持到呢一個每年嘅生日之約咁樣咯。但係我好認同你一樣嘢，就係咧，當你冇咗一個共同嘅興趣咧，你去維繫住咧，係多多少少出嚟嘅時候傾偈咧，就會變翻傾翻啲工作嘅嘢啊，或者可能到而家我哋呢年纪可能讲下家庭嘅嘢啊，咁样就变咗同细个嗰阵时咩都讲一餐，可能讲下自己玩啲咩、睇啲咩嗰啲，又个感觉系好似唔同啲嘅，系大人啲嘅啲话题， 系啊，同埋呢一讲 冇咁小朋友啊。 互相讲工作咧，我觉得唔系唔得嘅，但系讲工作有阵时，即系你行业唔同，真系有时会试过我同佢，譬如中午同佢做金融嘅咁佢哋讲嗰啲嘢，我真系未必明白嘅。咁反而调翻转，我嗰啲嘢佢哋会有兴趣啦，因为我啲嘢系即系你 得意啲嘛， 得意啲啊，叫做叫娱乐工业咁样啦。咁佢哋会有兴趣知道多啲嘢嘅咁样。咁跟住，咁所以佢哋听我就有咯，但我听佢嗰啲嘢有阵时就我会有好奇心想知道，但佢要一时三刻解释俾我听咧，其实难噶咁样。咁所以 专业名词 系啊，同埋佢嗰样嘢对于佢嚟讲，即系工作唔系一啲好有趣嘅嘢，即系佢同埋咁你有啲牵涉客户嘅嘢，咁你又唔知点讲呢啲私人嘢，唔讲得噶嘛。咁啊，所以变相。一讲一系就系好沉重咯，一系就讲人生规划咯，即系而家嘅事业点点点啊，咁一个大 picture 去讲。咁但系呢一啲你又唔系下下所有场合都啱讲呢啲嘅，你两三个人见咧，你可以倾到咁 deep 嘅。但系你一大班见咧，其实你都系倾啲即系讲啲无谓嘢。系啦，我觉得咁样系最啱共同兴趣，譬如大家打麻雀啊、打机啊咁。我觉得呢个紧要嘅。如果唔系你出嚟咧，你净系话当年咧，其实你好，你会发现有啲。你有啲局可能系你每次出嚟都系讲翻同一个老师啦，笑翻同一个同学啦， 系啊系， 其实好冇意义啊嗰件事。 同埋整整下咧，其实而家越距离嗰啲时间越远咧，已经记忆冇咁清晰噶啦，即系我都已经唔系好记得中学发生过嗰啲无聊嘢咧，都讲唔翻噶。不过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系真嘅，即系我哋尤其可能娱乐工业嘅行业系的而且确。幫助咗去打開啲話題嘅，即係例如我嗰個小學同學每年見面，佢都會問一下啲八卦嘢嘅。雖然我都唔係知咁多八卦嘢講到俾佢聽，不過佢會覺得啊，我哋身處呢個行業啊，原來同佢哋嘅工作係好唔同，幾有趣咁樣咯。 係啊，所以冇呢個體會都係嚟自頭先你講即係呢個安全地帶啦嘅一個即係唔太開心嘅事件啦。咁所以冇嘅嚟紧圣诞你未约齐人嘅，咪约下啲 friend， 系啊，谂下 见下面咯， 见下面咯。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拣定安全地带一首作品。咁我哋即系听我朋友应该会熟悉一啲嘅啦，有《酒红色的心》嘅呢个原版，亦都系一个演唱会版本嚟嘅，佢哋系安全地带。 もっと勝手に恋したりもっとキスを楽しんだり忘れそうな思い出をそっと抱いているより忘れてしまえば今以上それ以上愛されるのにあなたはただ恥じらうより手立てがなくてあの消えそうに燃えそうなワインレッドの心をまだ持て余しているのさこの夜も今以上それされるまであなたのその透き通った瞳の中に あの日へそに燃えそうなワインレッドの家心を映し出して見せてよ揺れながらだけじゃ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个案突破二万宗水平，新增20252宗，包括924宗输入个案，多46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160人死亡。再多53间安老和1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92个院友和14个员工确诊。238间学校共呈报439宗个案，涉及322个学生和117个教职员。3间学校共3班需要停课。政府就抢人才和抢企业措施举行记者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抢人才相关措施每年可以吸引大约35000人，粗略估计3年共吸引大约100000人，加上每年大学毕业生约50000人，3年约150000人，两者合共3年可以吸引大约250000人，足够弥补过去2年本港流失的大约140000人。陳國基在記者會上說，過去2年本港流失大約140000人，有關數字是根據領事館簽發簽證離開香港的數字，但未有計及回流的人數。在搶企業方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2個多月已經與政府接觸或者排期見面的企業有幾十間，部分是行業內的龍頭企業，亦都有些規模較小的公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政府抢人才和抢企业措施记者会上被问到香港和内地通关的商讨进度，以及是否1月初可以和内地免隔离通关。陈国基回应说，两地通关大家都很关心，当局也都很关注，因为涉及商业交往，也都涉及和家人团聚等。特区政府正积极和内地商讨，相信很快有消息。他又說，網上有很多相關消息，呼籲市民不要盡信，應該等待政府的正式公佈。兩個香港人在日本北海道登山時遇險，據報一死一傷。日本傳媒報道，3個港人在攀登位於美瑛的十勝岳時遇到暴風雪。香港入境處表示，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跟進事件，並已經同死者家屬及涉事港人取得聯繫，按家屬及當事人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可行的協助。入境處會繼續同當事人家屬、公署和總領事館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件。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明天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嘅温度系18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车龙相当之长，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屯门海皇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屯门泳池系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暂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北港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海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挤塞，龙尾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新元朗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元朗东城里路。元朗公路支路去博爱交汇处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接近十八乡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家迎最爱 Up on the house， 我是同你继续倾嘅泳儿，我阿妈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咯。因为在生活上面，我想要啲乜嘢咧，我都未正式同佢讲，佢就已经变咗出嚟噶啦。所以圣诞要多啲爱你嘅屋企人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你话 圣诞节系咪应该去跳下舞啊？ 啱啊，斌神，无论细个 Christmas ball 定大个咗而家嘅 party， 都应该要跳啊！ 那次在派对初见，对看你眼里光线，笑着亦停留一边。悄悄着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Say goodbye. Oh, 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触动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念念中败。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 其实有 Yumi 中游美派台歌叫 Wanna Be Close To You。 原来梦里话泪仍会使风扇退烧，今次让我多要 Cause I wanna wanna wanna be close to you。 无论是一些 Christmas Ball Party 都好啦，跳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特别第一次见，唔知倾啲咩计咧，跳下舞啊！嗰个身体接触系可以帮助促进到关系嘅。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 心酸，得几个心意，也选择缺憾。 TikTok 嘅五种爱的物语。究竟你同你喜欢嘅人之间系用边种方式去沟通呢？都系嗰句，有时候我觉得去到呢啲大时大节咧，跳舞啊系最好嘅方法。 想的角色却忘掉了，戏里对白与其后悔，趁有机会再试多一次，无谓想得那样坏，太难面对、哦、前路即使继续坏也能后退。曾留意我那冲动，你那些忧郁，换个方式邂逅吧，避免重蹈这覆辙。情缘用尽耐性，回头寻找路径，为何弄至这困境？ Can we try? Can we try? 机同埋力将合作咧，亦都将力将嘅复古风格带入呢首作品当中。听过由古巨基同埋力将嘅合作作品，歌名叫做《Can We Try》。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后怕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得少，多可贵也就觉何奇妙笑。Baby, come on, 讲真爱到尽头。 再受理我的需要，讲够了，讲错了，然后冷淡了，跟你挥复摆错个景个感觉不对焦，不得了我就觉何其妙笑，气不笑 ，baby 敢唔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好一绝句。 Carita 的派台作品，叫做 Time to Let Go 的 No Rap Version。节奏转一转，好像你一啲舞会上面慢慢咧会有啲慢歌慢慢摇出嚟，然后摇下摇下咧，可能你身边嗰个舞伴突然之间醒走咗，唔知道去咗边度啊？唔紧要啦，都系好似头先咁讲 Time to Let Go 嘛。呢个时候又去揾第二个人同你跳舞啦。 I try to let it go, I'll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未接通 Baby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没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气再听到吗呼吸已坐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习惯体温的偏差 潘宇谦的离开的感觉，虽然你一些有武会情节的电影通常的结局是怎样，都是有一个英雄救美的桥段，而你就是那个英雄。 只能淡下看你在战斗，众人正义变快重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再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在深渊瓦砾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内，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内，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壳清倒清澈呼叫，尝试到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再深于 君嘅派台作品叫做《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作曲嘅有苏道哲同黄君啦，填词嘅有钟雪，编曲监制都有苏道哲嘅。咁啊，一阵间咧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有我哋今个星期五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是、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 Deluxe Edition。咁就会首先六点至六点半有 Sharks Niawa 嚟自法国嘅电子音乐 producer 同我哋介绍，即系倾下偈，了解佢嘅故事啦。而六点半之后咧，就会有佢嘅音乐嘅一个 mix 嘅。咁啊，转头见。 中包括924宗输入个案，多46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160人死亡，再多53间安老和1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92个院友和14个员工确诊，238间学校共呈报439宗个案，涉及322个学生和117个教职员，三间学校共三班需要停课。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 普遍維持在 30% 左右。預測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明日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4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聖誕節假期天晴乾燥，早晚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後期天氣轉冷。現在溫度是17度，相對濕度 50%，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和你跟進青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較早時的意外清了場了，不過車龍就有待消散。現在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重复一次，清场到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清了场，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之前的意外清了场了，暂时龙尾就排到去海滨道公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排到太子道东的支路，一路上到去观塘绕道，排到去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在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加连威老道挤塞，龙尾佐敦道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畅运道挤塞，龙尾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上海街挤塞，龙尾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在下高埗村。而元朗公路支路去博爱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十八乡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International Popo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Popo 33 Son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数算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So long. Hey, I'm Sharks. I'm a French music and visual artist from France.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소돔 연막. 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一位嚟自法国嘅 Color Bass Producer 兼 DJ， 佢名叫做 Sharks 嘅，咁啊，今年22岁，非常之年轻，但系咧已经系能力非常之高，好有才华，做啲音乐好鬼正嘅。今次就系 Sharks 第二次嚟香港啦，咁今次嚟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嘅 Asia Debut Show 咧，即将会喺嚟紧嘅圣诞节嗰度举行啦。咁啊，究竟咩原因会令到 Sharks 拣香港成为佢 Debut Show 嘅地方呢 ？So I came here mostly to see my girlfriend and start playing shows because recently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music, but not a lot of, I didn't take a lot of bookings. I was mostly focusing on the music first and labels and now I'm starting to play shows. So yeah, I'm taking a few bookings here and there. 咁 Sharks 其實就係 Color Bass 呢一類音樂嘅一個非常之活躍嘅音樂人啦。之前都有喺節目嗰度介紹過，即係佢其實係 Dubstep 裏面一路演變去到今時今日嘅分支嚟嘅。咁究竟喺 Sharks 嘅眼中，佢又會點樣形容 Color Bass 呢一類音樂呢 ？So it's like a different style of dubstep, which is like a very good mix of very heavy music, but also very colorful and melodic. 嚟到今時今日咧 ，Sharks 已經係 Color Bass 嘅圈子裏面啦，一個非常之知名啦，同埋好出色嘅音樂人嚟嘅。咁但係當初佢又係點樣樣接觸 Color Bass 呢一類嘅音樂呢 i t was around 2019. Back then, not of Color Bass. We mostly had Chime, which is the main Color Bass artist we had. But not of the artists were making Color Bass back then. They started like getting bigger like the past 2 years.And then I started getting into Chime, brushed down his label, and Asura, which were like the only artist at that time making color bass. It was exactly what I wanted to do, so yeah, I started getting into it like very early. 正如啱啱 Sharks 讲到咧 ，Chime 呢一位英国嘅电子音乐人咧，系对 Color Bass 嘅贡献非常之大啦。因为首先呢一种嘅音乐类型系由佢去叫做发明出嚟啦，佢去谂呢一个嘅名嘅，亦都有一个 label 叫做 Rushdown 咧。咁啊，其实好多 artist 都系出呢一类型嘅音乐。咁当初 Sharks 系点样样开始嘅咧？系咪真系就 send 啲 demo 过去，跟住又 Chime 听到觉得哇正，咁就帮佢出歌啦咁样咧 ？So it was very random.Actually, it was like my friend Paper Skies who wanted to do a remix of a Chime song with me for a contest. And he heard it like before the contest even started. And he really liked my stuff. He started following me. And he just sent me a DM to like invite me in Rushdown. And that's how I started getting into it. At that time, I was like very, very underground, very small as an artist.And Chime was like always like a big reference to me. So yeah, it was very random. I randomly got a DM from him. I was very, very stoked to join Rushdown. So he loved the remix that I made for him. And right away, he like asked me for one song. I sent him like one of my IDs. He loved it. And he said, we can turn it into an EP if you want. I was like, yeah, great. And he helped me with the feedbacks and stuff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Yeah, it went great. 咁所以 Sharks 嗰陣時嘅 EP 咧叫做 Maelstrom 咧，就正正喺 Rushdown 嗰度係佢人生第一次可以喺一個 label 嗰度出歌嘅。咁啊一路走嚟啦，究竟啊 Sharks 心目中覺得自己嘅 color bass 佢嘅音樂類型係點樣樣形容嘅咧？會 ？So it was very inspired by Chime, but also like a lot of heavier stuff. But my style really like changes all the time. So now it's like.I'm getting like my actual sounds to like fit my branding. Everything around chalks and water. I'm trying to like put watery sounds into my music. Yeah, water bass. That's what my fans like to call it. Big reference at the moment. I'm seeing a lot of tutorials on making sounds that sounds more watery recently. Yeah, it's pretty cool. 因为 Sharks 嘅 Color Bass 作品，无论系歌名啦，甚至乎系嗰啲声音设计方面，都有好多啲大自然嘅元素嘅，而尤其系一啲同海洋啊、水啊有关嘅特质啦。呢个亦都呼应咗佢个名 Sharks 嘅。咁其实真系 Sharks 呢个名，点解又会成为咗佢嘅 artist name 咧 ？I've always been a fan of sharks. To be honest, I used to draw when I was a kid a lot, and my parents would like get me to aquariums all the times.And I would love to like draw sharks when I would be there. Anyway, I always had that name since I was a kid. 成日都会听到一啲 artist 会讲要揾自己嘅风格，揾属于自己嘅声音啦。咁 Sharks 就揾到啦，即係一啲好 watery 啊，充满水嘅特质嘅一种声音。咁但係当初又真係点样一步一步去摸索到，去揾到属于自己嘅呢一种风格呢？ There's just a lot of missing around for a few years. I really like doing everything that I like listening to and put them like together, make a big mix ofYeah,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 like listening to. And I found this watery sound after listening to an EDM artist group called the Coin Sound. They had like very like fully sounding music that I really liked, and barely anyone was doing this in dubstep. So I tried to mix this with color bass, and that's how I got my sound. Yeah. 其实回顾翻最初 Sharks 又系因为咩原因受咩 artist 嘅启发而开始做自己嘅音乐咧 ？At first, I was not really listening to dubstep. It was like just all kinds of EDM music. I was playing a lot of rhythm games as well, using music like this. And I got into dubstep. Then I found this big YouTube channel called Dubstep Gutter, which is a promo channel. And yeah, I just started making like everything.That came out on this YouTube channel. I was trying to mix it into my music. And that's how I started, yeah. 一路听 Sharks 去讲呢，其实佢去玩音乐做音乐都系冇㗎，试下啦。即系 messing around, 即系开住啲嘢就左拎右拎啊，即系冇理啱定错，试咗先啦咁。咁一路发展去到而家啦， Sharks 去做一首歌嘅时候，佢嘅创作或者制作过程又系大概点样嘅呢？ The way I start making music, I just mess around without really thinking or trying to actually finish a song.And I just see where it goes. Yeah, that's how I made most of my biggest songs, by just messing around. It never starts the same. Sometimes I'm trying to make a song from scratch, and sometimes it's just doing sound design. And like, if it's not great, I just save everything into audio files and use it for later. 如果要 Sharks 俾一个建议一啲有兴趣自己做音乐嘅朋友嘅话，佢觉得做歌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 To not overthink it, I think overthinking can get you into writer's block very easily.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like this who can't even finish music or even start music just because they have lik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right away at the start, which is like the best way to get frustrated if nothing happens. So yeah, really try to start without hoping it's going to turn into something great.And if a cool idea comes out, then I just keep tweaking sounds and like tweaking the ideas and see where it goes. Very easy to overdo it. Yeah. But now, like recently, the way I see it, I'm trying to look at it like as a casual listener way rather than a producer. Like usually my friends around me, they're very into stuff that casual listeners don't even think about, which like adds a lot of stress to them.Where they're making music, and now, yeah, I'm trying to very keep it simple. And yeah, with experience, you just got kind of start noticing what's important and what it's not, what is a waste of time, and yeah, that's how I do it. Yeah, it's a lot of practice and also releasing a lot of music. That's how you get the most of experience. That's how I started. Usually, now, I release like one song every...full month or something. But when I started, it was like every month or even like 3 songs in a month sometimes. And that's how I started learning everything. You learn from mistakes or like seeing the reactions.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way to go about it. 由六年前开始自己做歌啦，然后去到2019年，即系3年前遇上咗 Chime， 然之后喺 Rushdown 旗下真系专注做 Color Bass 咧 ，Sharks 嘅音乐都变得好成熟，水准亦都好高嘅。咁其实经过咗呢几年之后，喺 Sharks 眼中 ，Color Bass 呢一个嘅 community 咧又发展成点样咧？而家 It's definitely in a better direction compared to back then. Back when I joined Rushdown.Not really many artists were getting bookings when they were making like more melodic stuff. It was mostly like very heavy rhythm, tarot, that kind of stuff. Getting to play shows. And only Chime at that point was playing shows. But now it's definitely like getting a lot better and bigger. And like a lot of big artists are starting to switch to color based now, which is pretty cool as well. 俾人 book 去做 DJ 演出，绝对系一个指标，代表即系受人关注啦。咁啊，但系 Sharks 佢自己即系做歌方面就六年前啦，但系打碟方面 DJ 型又系几时开始咧 ？As soon as I got my first booking, really, I was not too long ago, and I had no idea what DJing was. I was just like looking videos on YouTube how to DJ, but it's actually pretty easy compared to making music. It doesn't take as long.To learn it, and also being a producer helps a lot with like music theory and like learning how to use BPMs and making good transitions. So yeah, it was a pretty smooth transition. 平时做歌就自己闩埋房，唔一个人做啦，多数。咁但系真系有机会做现场演出打碟嘅时候，个感觉对于 Sharks 嚟讲系咪真系好唔同咧 ？Yeah, it's a great way to like see how your song is doing.You get a better like reaction of if your song is good or not, and it's very rewarding as well. Because like when you put out music online, even if you get like thousands of fans, it's very difficult to visualize how many people are like enjoy your stuff. But yeah, when you play shows and seeing a bunch of people in front of you, it's pretty sick. 其实都同我哋做 DJ 有啲似嘅，即系平我哋开麦就好似佢哋做歌咁样，即系匿埋你真系唔知道之后有咩人听嘅，听嘅啲人系咩反应嘅，即系去到现场，佢譬如打碟演出，而我哋就去到做 MC 为例，兜口兜面见到啲观众，你先知道自己做紧嗰样嘢系点样样嘅咁。头先一路就了解咗 Sharks 嘅故事啦，点样开始做歌啊，点样打碟啊等等。咁啊，今次呢个 Asia Debut Show 之外咧，佢同时亦都推出咗新嘅作品叫 Shiver， 又等佢介绍下。呢一首歌系点样样开始啦？成个 idea。 I finished this song, I think 7 months ago, and yeah, I started this song, yeah, 8 months ago,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 just wanted to start like doing new genres and mixing them with my style, and see if it fits, and like see if my fans would still like enjoy other stuff that are not very dubstep. And it went pretty well, I think. Like the reaction was pretty great.I just really like making songs that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rops, to make them very interesting. I focus a lot on the intro as well and the outro. And yeah, I never really change my arrangement for like all my songs. Usually I do 2 drops, a breakdown, and a different drop at the end that like can shock people. 呢首 Shiver 对于我嚟讲的确有惊喜嘅，因为我觉得佢就好似 Sharks 之前一首作品叫做 Lullaby 嘅相反版，因为 Lullaby 咧一开始就系一路都系 color base， 即系 dubstep 嘅模式嘅，但系去到最尾一个 drop 咧就变咗 house， 而今次呢一首 Shiver 就调翻转啦，一开始就系 color house 去行先，点知去到最尾嘅 drop 咧就变成一个 color base 嘅 format 啊，嗰种声音啊等等。但系其实喺 Sharks 心目中做 color base 同埋做 color house 之间嘅分别系大唔大咧？技术层面上面会。会唔会都系好唔同嘅概念咧 ？It's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 stuff I make usually. It's a little bit more melodic. It's not as heavy as the stuff that I do usually. But yeah, it was just a different BPM. The drums were different as well. That's about it. The rest was pretty similar. 咁 Sharks 嘅能力咧就唔止淨係一位 color base 嘅 producer 啦，一位 color base 嘅 DJ 嘅，同時佢自己嘅歌啦，亦都係自己去做埋一啲 visual 上面嘅嘢，好似今次首 Shiver 都係啦，有一條嘅鯊魚圍住一朵花喺度轉咁樣。咁啊 ，Sharks 嘅 visual 之路啦，去學整呢啲 3D animation 又係點樣開始咧 ？So I got into visuals as soon as I joined Rushdown. Actually, I just messed around. At first, I started just using After Effects because.I like doing, before music, I really liked watching montages of video games, like Call of Duty and stuff like that. So I had a version of After Effects and a few plugins installed, so I just started messing around and it was pretty fun, so I kept going. At that time, Chime was doing all the assets for the label, so all the teasers and the cover art and stuff, and I just told him thatI wanted to get into making my own teaser, and I tried it, and he loved it, and he started hiring me to do all the trailers for Rushdown, and that's how I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do visuals. 好快今年就完结啦，去到2023年啊 ，Sharks 心目中有啲咩目标俾自己，有啲咩希望可以达成嘅咧 ？Playing more shows would be great, and also I'm working with a few dream labels. So it's a long process, but that's what I'm hoping to do. Release a bunch of songs on my dream labels. Also, I want to start teaching people, so I want to start my Patreon. But yeah, it's a long process as well,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content to make. 来到访问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要我推介的话，我当然推介听众去听 Sharks 嘅歌啦。咁如果要 Sharks 去推介的话，佢又会介绍大家听啲咩嘅 artist 嘅歌咧 ？A lot of people at Rushden, I would recommend watching like what Chime is doing. He's very useful at launching careers for people, and everyone at Rushden is learning like very fast. So.Yeah, definitely check out people like Skybreak, Convexity, Asura is already doing great right now. Yeah. Cordon as well is pretty good. Everyone on Rushden like recently is like learning very fast there. So if you guys like Sharks 的音乐对 Color Bass 有兴趣的话呢就记得跟他的推介去留意一下 Rushden 这个 record label 里面有很多的 artist 非常年轻但亦都做的音乐很有水准等大家去发掘的。今天多谢 Sharks 专程上到来苏动音乐跟我们介绍你的歌讲你的故事和等大家认识什么 Color Bass 的。这边的最后呢就会播 Sharks 的新歌 Shiver 的。今天多谢 Shark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s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听过 Sharks 呢首新歌啦，咁啊有 Color Base 同 Color House 嘅融合嘅，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有佢一啲唔同嘅作品所做嘅一个 DJ mix 听到啦，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见述职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习近平表示，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以来，带领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务实有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大力恢复经济活力，积极回应民众关切，展现出爱国者治港的新气象。香港在一國兩制正確軌道上穩步前進，中央對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習近平又說，中央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廣泛開展國際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將大有可為，風光無限。李家超表示，感謝習近平主席一直以來的關心、支持香港以及對他的指導和勉勵。本港單日新增新冠確診個案突破二萬宗水平，新增20,252宗，包括924宗輸入個案，多46個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160人死亡，在當53間安老和14間殘疾人士院舍，共92個院友和14個員工確診。238間學校共呈報439宗個案，涉及322個學生和117個教職員，3間學校共3班需要停課。政府就搶人才和搶企業措施舉行記者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预计抢人才相关措施每年可以吸引大约35,000人，粗略估计三年共吸引大约100,000人，加上每年大学毕业生约50,000人，三年约150,000人，两者合共三年可以吸引大约250,000人，足够弥补过去两年本港流失的大约140,000人。陳國基在記者會上說，過去兩年本港流失的大約140,000人，有關數字是根據領事館簽發簽證離開香港的數字，但未有計及回流的人數。在搶企業方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兩個幾月已經與政府接觸或者排期見面的企業有幾十間，部分是行業內的龍頭企業，亦都有些規模較小的公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非常干燥。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太子道嘅交通线啦，太子道东去观塘之前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但系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咧，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就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附近嘅，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就比较塞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塞到新山道了，反方向九龙城都是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过了北角政府入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那么远，龙翔道龙尾在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这个龙翔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No bad feelings on it. Hexel 嘅 Sharks Remix 同埋 Field of View 都系嚟自 Sharks 自己推出嘅 EP 里面嘅作品。跟住呢一首咧就系一首佢未推出嘅歌啦，大家可以抢先听得到啦。究竟呢一首歌又会带啲咩嘅 vibe 俾大家呢？听过两首 Sharks 的 ID 之后呢，有他这一首作品叫做 Out My Head 的 VIP。 就五月那阵因为 Rushdown 迎来呢推出了100只歌，所以很多 VIP Remaster Remix 的重制版本推出，而当时 Sharks 也都重制了这一首就是 Maelstrom EP 里面的一首作品 Out My Head。 Cause I didn't take you there. 啱啱听过一首咧，系 Shark 嘅 ID 嚟嘅，而听紧呢一首都同样系即系啲未推出啦，之后睇下几时大家有机会听到嘅作品啦。因为听落嚟，你都会感受到 Sharks 佢嗰种喺声音设计上面系点样样啦。其实喺呢 Color Base 呢类音乐里面当中，好多唔同 artist 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揾自己嘅一种 Color Base 嘅声音，究竟扭出嚟啲嘢点样样咧？即系兴趣的话，你可以捉住啱啱提过一啲嘅关键字上网，继续寻找更多嘅 artist， 认识佢哋嘅作品。今日所做嘅 Max 咧，都系嚟自 Sharks 呢一位嘅电子音乐人嘅一个音乐库啊。年纪轻轻22岁嘅佢，已经做咗唔少嘅作品。今日听嘅每一首都系嚟自佢嘅。 听呢一首由之前的 Shas 嘅 EP 叫 Infinity 里面当中嘅歌曲，呢首嘅歌名叫做 In My Eyes。节目最后这一首都是来自 Sharks 的 ID 的，这个钟头给你即认识了他的新歌有些旧歌的一个 DJ Mix， 有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 Colorbase 这类的音乐的。今天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拜拜。